错的都错过，应该来得及去悔过。假如没把一切说破，那一场小风波，尝一笑带过，在感情面前。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。